《资治通鉴》卷第76，魏纪八，少陵立功下。嘉平五年春正月朔，蜀大将军费祎与诸将大会于汉寿，郭循在座，以欢饮沉醉，循起刺衣杀之，以资性泛爱，不宜于人。越西太守张逆常以书戒之曰：“喜岑彭率师来西仗节，嫌见害于刺客。仅明将军魏尊权重，待信心腹太过，一见前事少以为警，一不从，故即祸。”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，使其子袭爵。王昶、吴秋俭闻东军败，各稍屯走。朝议欲贬黜诸将，大将军师曰：“我不听公休，以至于此，此我过也，诸将何罪？”悉诱之。师弟安东将军昭实为监军，唯削昭爵而已。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、都督豫州，吴秋俭为镇东将军、都督扬州。是岁，雍州刺史陈泰求斥兵州，并力讨胡，师从之。未及，而新兴雁门二郡胡以远逸，遂经反。师又谢朝事曰：“此我过也，非臣雍州之责。”是以人皆愧悦。洗澡齿论曰：“司马大将军引二拜以为己过，过萧而夜龙，可谓至矣。若乃会败推过，归咎万物，常执其功而引其丧，上下离心，咸于解体，谬之甚矣。君人者，苟统司礼以御国，行师而名扬，兵错而战胜，虽百败可也，况于在乎？”光禄大夫张吉言于师曰：“客虽客节，见诸不久。”师曰：“何故？”吉曰：“威震其主，功盖一国，求不死得乎？”二月，吴军还自东兴，进封太傅客杨都侯，加京扬州牧，督中外诸军事。客遂有轻敌之心，复欲出军。诸大臣以为朔出疲劳，同辞见客，客不听。中散大夫蒋言固政，客命伏出。引著论以喻众曰：“凡敌国欲相吞，即仇仇欲相除也。有仇而长之，祸不在己，则在后人，不可不为远虑也。西秦但得关西耳，尚以并吞六国，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数倍，以吴与蜀比古六国，不能办也。然今所以能敌之者，但以操实兵众，于今势尽，而后生者未及长大，正是贼衰少未胜之时。假司马懿先诛王陵，续自允弼，其子幼弱而专比大任，虽有志计之事，未得施用，当今伐之，视其恶慧。圣人急于驱时，诚未今日。若顺众人之情，怀偷安之计，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，不论未知终始，而以今日遂清其后， 此无所以常叹息者也。今闻众人或以百姓上贫，勿欲贤息，此不知虑其大威而爱其小勤者也。昔汉祖幸以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，空出宫楚，身披疮痍，借胄生机师，将士厌困苦，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？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。每见荆干税公孙述以进取之徒，尽见家叔父陈表与贼争竞之际，未尝不愧然叹息也。夙夜反侧，所虑如此。故聊书于言，以达二三君子之末，若一朝陨没，治化不利，贵令来世知我所忧，可思于后耳。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，然莫敢负难。丹阳太守聂友素与客善，以书见客曰：大行皇帝本有扼东关之计，既未施行，今公辅赞大业，承先帝之志，寇远自宋，将士凭赖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也？以且按兵养锐，观信而动，今成此事，欲复大出，天时未可而苟任圣意，私心以为不安。客提论后，为书答有曰：足下虽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见大术，孰行此论，可以开悟矣。腾印谓客曰：君受衣货之托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强敌，名声震于海内，天下莫不震动，万姓之心既得盟军而息，今唯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，民疲力屈，援主有备，若攻城不克，也略无祸，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。不如暗甲息师，关系而动，且兵者大事，是以重计，众苟不悦，君独安之。客曰：诸云不可，皆不见计算，怀居苟安者也，而子复以为然，吾何忘乎？夫以曹方暗烈，而正在司门，彼之民臣固有离心，今吾因国家之资，解战胜之危，则何往而不克哉？三月，客大发州郡二十万众赴入寇，以腾印为都下都，掌统刘氏。夏四月，大赦。汉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，减负其财物，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，谓自龙以西可断而有，每欲兴军大举，费祎常才智不从，与其兵不过万人，曰：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，丞相犹不能定中下，况吾等乎？不如且保国治民，谨守社稷，如其功业，以似能者，吾为希冀侥幸，决成败于一举，若不如志，悔之无及。即一死，唯得行其志，乃将数万人出石营为敌道。吾诸葛恪入寇淮南，驱掠民人。诸将或谓恪曰：今引军深入，将邑之民必相率远遁， 恐兵劳而攻少，不如只为新城，新城困，旧必至，至而图之，乃可大获。客从其计。五月，还军为新城。召太尉司马孚督军200,000往赴之。大将军师问于于松曰：“今东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，而诸将一举，若之何？”松曰：“昔周亚夫坚壁昌邑，而吴楚自败，是有似弱而强，不可不察也。今客惜其锐重，足以四报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至一战耳。若攻城不拔，请战不可，失老重疲，势将自走。诸将之不敬进，乃攻之利也。将为有重兵而悬军应客，投石我脉，非深根之寇也。且为我并立于东，西方必须，是以静进。今若使关中诸军背道极富，出其不意，待将走矣。”师曰：“善。”乃使郭淮陈泰喜关中之众解敌道之围，斥吴秋俭按兵自守，以新城为吴。陈泰进至洛门，将为粮尽，退还。扬州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，吴人攻之连月，城中兵合3000人，疾病战死者过半，而克其土山急攻，城将陷，不可护。特乃谓吴人曰：“今我无心复战也，然未法。被攻过100日而救不至者，虽降加不作。自受敌以来，已90余日矣。此城中本有4000余人，战死者已过半，城虽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。我当还魏相与，调别善恶，明日早送明，且以我印绶去为信。”乃投其印绶与之。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，特乃投夜撤诸屋财诈，补其缺为2重。明日谓吴人曰：“我但有斗死耳。”吴人大怒，进攻之，不能拔。会大暑，吴氏疲劳，饮水泻下流肿，病者太半，死伤徒弟。朱盈利日白病者多，客以为诈，欲斩之，自是莫敢言。客内为失计，而耻诚不下，愤行于色。将军朱毅以军事武客，客力夺其兵，赤还建业。都尉蔡林硕陈军计，客不能用，策马来奔。诸将四肢无兵以疲，乃进救兵。秋7月，客引军去，士卒伤病，流夜道路，或遁扑坑壑，或见掠获，存亡哀痛，大小皆呼。而客厌然自若，出驻江渚一月，徒起田于浔阳。赵赵相衔，徐乃悬师。由是众数失望，愿独兴矣。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：“孙权已没，大臣未复，吾明宗大族皆有不屈，祖兵仗势，足以为命。诸葛恪心秉国政，而内无其主，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，敬于外事，虚用其民， 西国之众遁于坚城，死者万数，载祸而归，此刻获罪之日也。系子虚、吴起、商鞅、乐毅皆荐任时君，主莫尤拜。况客才非四贤，而不虑大患，其王可待也。八月，吴军还建业，诸葛恪陈兵倒从，归入府管，即召中书令孙默，厉声谓曰：“卿等何敢朔望作诏？”默惶惧辞出，因病还家。恪征行之后，曹所奏属令长执司，一更罢选，欲置威严，多所罪责，党进谏者无不悚惜，又改易素位，用其亲近，复斥兵言，欲向清徐。孙俊因民之多怨，众之所嫌，构客于吴主，云欲为变。冬十月，孙俊与吴主谋置酒请客，客将入之夜，惊爽扰动，通夕不寐。又假硕有妖怪，客疑之。旦日，驻车宫门，俊以伏兵于围中，恐客不时入，事谢，乃自出见客曰：“使君若尊体不安，自可虚后，俊当拒白主上，欲以偿之客意。”客曰：“当自立入。”散骑常侍张约、朱恩等密书与客曰：“今日张赦非常，已有他故。”客以书事腾印，印劝客还。客曰：“儿辈何能为？正恐因酒食众人耳。”客入见旅上殿，尽谢还坐，设酒，客疑未饮。孙俊曰：“使君并未善评，有常服药酒，可取之。”客意乃安，别饮所积酒数行。吴主还内，俊起如厕，解长衣，着短服，出曰：“有诏收诸葛恪。”恪惊起，拔剑未得，而俊刀交下。张曰从旁着俊，才伤左手，俊应手着曰，断右臂。五位之士皆趋上殿，俊曰：“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”悉令赴任，乃除地更饮。恪二子耸剑闻难，在其母欲来奔，俊使人追杀之，以尾袭果客师，灭数妖，投至石子冈。又遣吴难都师宽救将军师季孙一军，杀客弟奋威将军荣与公安及其三子。客外甥都乡侯张震、常侍朱恩皆夷三族。临淮臧军表起收葬客曰：“震雷电击，不重一朝，大风冲发，稀有吉日，然有既之以云雨，因以润物，是则天地之威，不可经日加沉，帝王之怒，不宜弃情尽意，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讳，敢冒破灭之罪，以要风雨之会。伏念故太傅诸葛恪，罪积恶盈，自致一灭，父子三首消逝积日，官者数万，立生成风，国之大行，无所不振，长老孩幼，无不必见。人情之于品物，乐极则哀生，见客贵盛，事莫与二， 身处台府，终见历年。今之诸夷，无意禽兽，官气情反，能不惨然？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浴，凿掘琢刺，无所附加。愿圣朝积泽乾坤，怒不及寻，使其乡邑若故利民，收以世武之福，会以三寸之官。昔相及受殡葬之事，韩信获收敛之恩，思则汉高发神明之欲也。唯陛下敦三皇之人，垂哀今之心，使国则加于孤露之骸，复受不已之恩，予以扬名遐方，举劝天下，岂不大哉？昔栾布剿命彭越，臣妾恨之，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四情，其德不诛，实为幸耳。今臣不敢张宣于情以露天恩，谨服手书，冒昧臣闻，岂圣明哀察？于是吴主及孙俊听客故立殓葬。初，客少有圣名，大帝深器重之，而客父瑾常以为妻，曰：“非保家之主也。”复有奋威将军张成，亦以为客必拜诸葛氏。陆逊常谓客曰：“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生；在我下者，则弗接之。今官军弃凌其上，亦灭乎下，非安得之机也。”汉室中诸葛瞻，亮之子也。客再攻淮南，越西太守张逆与瞻书曰：“东主初崩，地势又弱，太傅受寄托之重，亦何容易？亲有周公之才，犹有管蔡刘延之变，霍光受任，亦有燕葛上官逆乱之谋，乃成昭之名，以免思难耳。喜每闻东主杀生赏罚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墨之命足召太傅，主以后事，诚实可虑。加吴楚飘急，乃昔所计，而太傅离少主吕迪亭，恐非良计常算也。虽云东家纲纪肃然，上下极睦，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虑也。取古则今，今则古也。自非郎君尽忠言于太傅，谁复有尽言者也？玄君广农，务行德惠，数年之中东西并举，实为不晚。愿深采察。”客国以此拜。吴群臣共议上奏，推孙俊为太尉，滕胤为司徒。有媚俊者言曰：“万机一再公族，若成嗣为亚公，声名肃众，众心所附，不可量也。”乃表俊为丞相、大将军，督中外诸军事，又不至御史大夫，由是世人失望。滕胤女为客子耸妻，胤以此辞位。孙俊曰：“滚与罪不相及，滕侯何谓？”俊与胤虽内部沾洽，而外相包容，仅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齐王奋闻诸葛克诸，下注芜湖，欲至建业观变。副相谢辞等见，奋杀之。 作废为庶人，徙张安。南阳王和非张氏、诸葛恪之生也。先是恪有迁都之意，使至武昌宫，民间或言恪欲迎合立之，即恪被诛，丞相俊因此夺河喜寿，喜新都，又遣使者追赐死。初，何妾何氏生子号，朱姬子得千郡，何将死，与张飞别。飞曰：“吉兄当相随，终不独生，亦自杀。”何姬曰：“若皆从死，谁当自孤？”遂抚育号及其三弟，解赖以获权。